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58集。 那金光冒出来的一瞬间，程潜便觉得自己内府中的化魂当即压不住了，黑气顷刻便占领了他的内府，微弱的元神几乎淹没在其中，他的内府中只剩下听乾坤所在那一隅还算勉强。原本闭目不动的程潜蓦地睁开眼睛，那双眼睛比他平日动用功法的时候还要冰冷，几乎看不见底。严正明第一时间回过神来， 祖宗，你可算醒了。 程潜却没理会他，骨头关节发出脆响，随即他居然摇摇欲坠地站了起来，整个人身上布满了冰霜。他行动僵硬得极不自然，手中沾了血的双刃透出毫不掩饰的杀意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严正明手里的木剑陡然脱离了他的控制，原来是趁他心神不定时，程潜身在其中的神识陡然将木剑短暂地接管过来，将积聚许久的一道剑气打向了他自己。严正明一把抓住木剑剑柄，可依然没来得及阻止，他眼睁睁地看着那道剑气已经笔直地没入了程潜的身体。严正明当然知道木剑中作祟的也是程潜的一部分，他又惊又怒。 程潜，你吃错药了吗？ 程潜的身体晃了晃，似乎不知道疼，冰霜顺着他的脖梗浮上面孔，嘴角已经有一道血迹流下来，他却无知无觉，死气沉沉的目光盯着前方，目空一切的模样看起来分外眼熟。严正明的后脊一凉， 那是化魂。 程潜缓缓地提着双刃，剑尖在冰上划过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。他步履近乎蹒跚，一步一步地向严正明走来。 他想杀了我吗？ 严正明心里飞快地闪过这个念头，整个人从头冷到了脚底下，乱哄哄一片，一时竟呆立在了原地。突然，他眼角被一阵金光晃过，严正明心口重重地一跳。 对了，金莲叶。 他不管是谁，也不知对方是什么时候对程潜下的手，但只要能拿到金莲花的叶子，一打化魂也不在话下。严正明抱着这个念头，蓦地捏紧了手中木剑，再不让程潜借他的剑气自残，飞身向那金莲叶的光源冲去。程潜木剑中的神识立刻明白了他要干什么。 师兄，站住。 可是没有人听得见一把剑在说什么。唐枕将他们引到这里，用其中罡风动荡他的魂魄引发化魂。那人精通种种魂魄咒术，为何偏偏要选择化魂？电光石火间，程潜心里忽然掠过一个猜测。因为严正明曾经在东海边见识过真正的化魂，他能认出来，扶摇派没有人会忘记化魂。唐枕当然知道程潜杀不了严正明，就是为了打草惊蛇。若见他被化魂困住，严正明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不言而喻，打金莲叶子。那一瞬间，程潜木剑中的神识剧烈地波动起来，几乎牵动了严正明的内府。严正明感觉到熟悉的神识本能的一顿，程潜果断将自己藏在木剑中的神识强行抽回内府，裹挟着从木剑中顺来的一道入鞘剑修的剑气，直接动手砍向了听乾坤的封印。本就在松动的封印一瞬间分崩离析，他内府中被封印的灵物光芒大炽，仿佛要将他五脏六腑都给烤焦了。程潜眉宇间那上不得台面的邪术被摧枯拉朽般的卷起，化魂顷刻灰飞烟灭。随即 更严酷的考验来了。程潜整个人都好像被烧着了，方才凝结在身上的细碎冰霜肉眼可见的纷纷化开，转眼就将他的发丝衣服浸透，元神与肉体的感应蓦地断开，简直像是多年前巨灵域肉身未成，他第一次险些被天劫劈出肉体时一样。程潜的身体失去控制，软软地倒下，大雪山秘境站立了起来。严征明也不顾他中了化魂，一把抓住程潜的手，将他拉进怀里，心道： 那他要杀我，就让他杀吧。 严征明几乎被程潜滚烫的身体烫得一哆嗦，接着本来销声匿迹的罡风再次胡乱飞过来，利刃般的刀锋在秘境中脱缰野马一般的乱撞，完全失去了控制。严征明紧紧地搂住程潜，几乎同时他们脚下秘境蓦地塌了。严征明用剑气在自己和程潜身边以攻为守形成了一层保护膜，裹着两人一同往秘境深处滚去。这秘境浑然不知有多深，严征明外放的护体剑气仿佛沙滩上的沙堡垒，无数次重建又无数次破碎。 这大雪山秘境究竟是什么？他们要到哪里去？这样一直往下掉，会最终掉到北冥之海底吗？ 严征明还以为自己已经看见了金莲叶子发出的光，就代表他们在大雪山秘境中心了，此时才知道原来是那金光的穿透力极强，遍布四处，金莲本尊却还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。他有种错觉，好像整个北冥之海之所以那么黑，是因为他将所有的光都集中在那株金莲上。严征明的护体剑气再一次分崩离析，一时提不起力气再重新凝聚一个，他便硬扛住其中罡风，紧紧地护住怀中程潜。他想起程潜对他讲过的忘忧谷，传说在那不生不死的地方，师父和师祖两个人永远相伴留在其中，周围除了一些不肯多做停留的小鬼以外什么都没有。严征明没有对程潜说过那两人之间不可说的牵绊，只是暗暗为这样的结果欣慰。 若能和自己心爱之人魂归一处，千刀万剐算什么，粉身碎骨又算什么。 他鼻尖轻轻地蹭过程潜的脖梗，心道： 这辈子你就会气我，下辈子该得给我当牛做马。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做好殉情的准备时，一道古怪的真元突然神兵天降地落在他身边，给他们俩加了一道护体真元。 等等，怎么这鬼地方还有别人？ 虽说是救了他，但严掌门方才想入非非的太投入，一时间还有点被人打扰的不悦。好在他的不合时宜病没有病入膏肓，严征明很快反应过来，借着这一点珍贵的喘息时间，飞快地调息起自己紊乱的真元。同时他也没忘了谨慎地将这意外的助力探查一番。这道护体真元内里分了两层，内层靠近人的那一面极其温暖，暖和的好像冬天被火炉温过的被子，一瞬间便渗入了他的四肢百骸。外层却极冷，酷烈的与大雪山秘境如出一辙。 什么人这样神通广大？ 宁神，你有些急躁，剑意的攻击性太强了，会刺激到此地罡风，收敛些。 只听有一人在他耳边轻声道，严征明微微一侧头， 谁？ 那人不答，一段乐声却由远及近地响了起来，曲调舒展而悠然，好像一场春雪后天气毫无预兆的转暖，衰败的荷塘中凝滞的冰块缓缓化开，掩藏在淤泥中的生命藕断丝连地露出一点细小的端倪。 来年的鱼吹开上一季的枯枝败叶，露出波光粼粼的鳞片来，而千万片荷叶仿如清洁罗上的美人，追风凝露地缓缓舒展开身体，簇拥着一朵清水洗过的莲花。颜征明听不出那是什么乐器，只觉得自己因为成前而焦躁不安的心安定了些许，周身真元源源不断地在内府流转了几个周天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察觉到了自己的不妥，方才太担心成前，又被秘境中罡风激起了戾气，剑意险些跌了个境界。他缓缓地收拢起自己外泄的剑气，秘境中的罡风果然跟着示弱不少，不多时竟又有平息的趋势。颜征明低头给程前调整了一个姿势。 多谢，我师弟方才情况不大对，我可能一时有些热血上头。 乐声余韵依稀，尾音已经停了下来。 只是区区咒术而已，有解，不必太忧心。 颜征明轻轻掰起程前的脸，十分忧虑地仔细端详了片刻，忽然发现程前眉心的黑气与那耳朵形状的古怪印记居然一同不见了，除了他的身体越来越烫之外，看不出一点异状了。颜征明心道， 奇怪，这么一看就不像花魂了。 他便试探着问道， 不知阁下是否看得出他中的是哪种咒术？ 春秋咒，你们修士好像也叫化魂，传得神乎其神，其实只是雕虫小技而已，不必在意。 什么叫做你们修士？ 颜征明眉间一挑， 敢问尊驾？ 我不是什么尊驾。 那声音有些飘渺地说道，仿佛不习惯人的客套口吻，飘渺中又带了几分生硬。 我只是个伴着金莲花所生的花灵而已。 他说着，一道灰白的影子便在颜征明面前闪了闪，看不清是男女老少，模模糊糊的。在凛冽的大雪山与越发灿烂的金光中，像一只不显眼的蛾子，稍不注意便会忽略他。颜征明微微眯起了眼睛， 不知这花灵打算怎么对付我们两个闯入者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